各位，上次讲到马海带住两个副官入咗大省，住喺最上等嘅旅馆度，仲要上埋最名贵嘅饭馆。只见佢呢阵时问饭馆嘅领班话啦：，点解呢度今日咁清静啊？领班就笑笑口答咧：， 回大爷说话，皆因现时时光仲算早，再过半个时辰后就冇同噶啦。 讲话桥呢个领班突然恭请弯腰，伸出右手嘅介绍啦：， 请，请问大爷，三位就坐呢个单间，唔知中冇中意呢？如果冇中意，再揾其他好啲嘅。 停住脚，为首嘅马侯爷皱住眉头，认真观看打量。呢、这个单间呢，又有矮门玻璃，好多设置都系用木雕刻制作，系自成一统嘅大雅座，实在精美。于是就高兴咁话啦：， 呢度几好，好啱我哋三个喺度食肉饮酒嘅。 一拍即合，青天楼领班就好开心。好快有年轻女子送上暖湿毛巾俾客人抹手抹面。马侯爷啱啱点完多款佳肴菜式，忽然听闻唔远唔近就传嚟留声机女人唱歌嘅声音，一曲又一曲未完啊！十分好听之时，酒肉菜就分批上台啦，系美味佳肴，亦或系普通嘢？马侯爷哋三个进入口中之后，自然识得品尝。过咗一阵，马侯爷三人三杯到肚，进嘴食物有咗份量啊！有人手指远处就笑住讲啦：， 请问校长，真系估唔到啦，嗰几只歌仔咁好听、啊，台面呢几味嘢又咁好味道，唔知叫咩名呢？我喺大军校多年，咪话试过，简直听都未听闻同未见过。 坐首位同台食嘢饮嘢，嘴唇四边有肥油嘅马侯爷，先攞台面嘅雪白毛巾仔左右上下抹过，笑眯眯咁讲啦： 喺呢个世界，不知是何物更好。我唔讲，你哋迟早都会明白嘅，啊？咁嘅家花不及野花香，要搵开心啊！想过瘾，醉生梦死，请到风月场。 两个副官萧怀雅、廖东炳啊，瞪大眼好奇咁问啦：， 大都督校长，我哋唔明白，呢度都系啲高雅、最正气、严肃之地青天楼，而家举国上下，无论军民人等，都要守规礼，先灭绝嫖赌鸦片烟，实行新生活运动，人所皆知啊！冇错啊！最近举国上下正喺度禁烟、禁嫖、禁赌，呢度青天楼好及时设有戒烟室，门口外边远处有恶警察喺度瞭望，等于守门加保护，系禁烟局开设嘅地方。好快一传十，好多人都拍手叫好，想戒咗鸦片烟，从此唔犯法。我哋一定会日日都嚟呢度戒烟就系啦。同样又有好多嫖妓上瘾嘅人都鍾意嚟呢度戒嫖，将瘾指住，所有嫖客都话嚟呢度戒嫖，当日就可以立即戒咗嫖妓瘾㗎，真係好。好多有赌钱漏集成瘾嘅赌棍，佢哋人人都话只要入嚟呢度戒，当日离开界门，呢阵时任你边一位生前大好友叫佢赌钱，佢一定立即反对嘅。 呢啲三界铁嘅事实，天光日报早有报道啦。 日本正经嘅马侯爷一气就讲咗好多有报纸事实为证，跟住又干咗一杯，突然又话啦： 中间善恶最难分，上下都见真胡混，智勇相全又点能斗恶敌呢？总之世上最苦是军人，最苦是军人啊。 咁嘅说话分明是起走到咗愁肠酒后吐真言嘅马侯爷仲有话要讲嘅。忽然听见有人就高兴笑笑口问啦： 客官大爷三位，饱食之后想冇想介哪一样呢？ 马侯爷副官第三个担高头望下，原来是本青天楼领班喺度客气问佢哋。两位副官就唔明白系咩意思，心知肚明嘅马侯爷就炸弹乜都唔明，心谂： 你呢只咁嘅龟蛋，我哋酒意未尽就催人上阵。 呢阵时，青天楼领班啊，迫不及待咁一轮嘴就介绍讲啦： 本青天楼是本地大省人所共知的出名三界之地，阁下如果在呢度戒赌之后出门而去，即使有好多人叫你去赌，你一定会立即反对又拒绝。如果戒鸦片烟啊，同样马上见效，所有的人戒烟之后出门而去，外面有人提出吹鸦片烟，就会一百个反对，这里戒嫖亦都一样，立竿见影，个个见效是百发百中。至于在这里戒嫖的话，哎呀，咁就更加冇使讲咯。在这里戒嫖之后，立即会不想再嫖嘅。 哼，呢位面长溜溜瘦瘦，两脚着住拖鞋嘅龟孙领班，从来讲话习惯是滔滔不绝绘形绘色的。 我再话俾各位知咧，本青天楼三界是高尚的人作高尚娱乐，高尚娱乐就特别快活，不妨一试咧。 领班对住的是饮酒之人，酒后者往往会讲话急，首先是马侯爷的手下侍从副官二人同时就急讲话。苗东炳就急急讲啦： 哎呀，有咁好嘅事啊，我宁可唔饮酒呢。 已经听明嗰种内容嘅萧怀雅同时都急问啦： 如果即刻去戒嫖要几多白银啊？ 龟公领班就未嚟得答，因为酒后讲话更快嘅马侯爷啊。马侯爷就讲啦： 呢种事只能看不能干。 长官一句话软中带硬，即时使两位侍从副官停住嘴先，后尾又耷低头一味咁笑，就唔敢再讲嘢啦。聪明嘅青天楼领班就答啦： 哎呀，老板大爷，你讲得啱，呢种事就先去看，不必急着干啊。哎，请请请，我请各位先去看啊。 饱食酒后之人话去就去啦，埋咗飲食嘅帐之后，喺领班嘅指引下就变成咗一小队人马而行啦。好快，突然两个鼻哥窿内就觉得有阵阵怪味迎风吹嚟，尽管係初到贵地嘅人，呢阵时已经明白原来已经到达戒烟室嘅门口外边啦。向前睇，里头嘅音乐有好多人喺度各尽所能、各取所需。果然睇见有好多位道友，佢哋人人瞓横床，个个手上有植竹，所有人都成咗侧身摊住，成半闭眼。一班骨瘦如柴、号称戒烟嘅道友，佢哋瞓嘅姿势亦都唔系一样嘅噃， 有啲向右，有啲向左，最终都系同一种动作，系全神集中，两只似闭非闭嘅单一线缝眼喺真正半开半闭，睇准一个方向啦，个个谨慎又够认真，其中又见好多使用单一只眼，好似瞄准咁样，使用嗰个细小如豆嘅油灯火，燃烧嗰支精细烟枪里头嘅窿仔。好快会烧到吱吱声响嘅时候，修炼嘅道友呢就即时用力吸肚内嘅丹田气，加埋阴力吸晒嗰啲烟雾入肚里头。呢度虽然有好多人同时修炼，哇，之宁静非常啊，冇人讲嘢嘅。忽然听到有个人发出沉闷声咳嗽，即时打破呢度死一般嘅寂静。只见嗰个道友弯腰连续几声咳声过后，又变成连咳带吐样。咳吐声过后呢，即时就将口中嘅重要之物快速飞出，原来是一大嚿结实嘅口痰，啪声落地有声，足有鸡蛋咁大堆啊！就喺呢阵时，一个眼明勤快、上下身着住黑色土布衫裤、专门贴身服侍戒烟客嘅伙计，立即就上前攞单脚踩住，快速拆咗嗰堆黄白色带血嘅口痰。屋里头传出浓烈嘅鸦片烟燃烧味道，阵阵扑鼻。喺门口外边睇，啱啱想讲话又唔讲出口，见多识讲嘅马猴爷皆因怕语惊四座，只系用手势示意。哦，领班啊，即时知道啦，睇死尸干一样瘦嘅道友吹鸦片，嘿，唔厌恶先至怪啦。於是帶住馬猴爺地等人改變方向離開戒煙門。為了滿足剛才聲明只能看不能干的客人要前往帝書，現在應該輪到去戒賭門了吧。雖然就未到達戒賭門，哇，但是現在已經聽到有些女人在大小尖聲叫喊，還熟練地唱出 快快快，要勾胆油去买买买买买个发财大大发万财，之后又再买发发发，左右用手又再刮，千银入袋买田买地，再买大小老爷婆，你未够十八，你未够十八，六枪枪，日日有钱赢，十赢九输就未曾心惊。赌钱靠勇啊，有得赢；赌本上下就自有黄金奖，就自有黄金奖。嘿嘿，百年穷鬼啊，皆因胆小又心惊。穷鬼胆小，唔赌会更穷。必成祖宗十八代，一寸生锈烂棺材钉。烂棺材钉，你我共发财，导师自会斩断穷根发大财，六足倒本啦，人人有钱赢，赢系赢自己赢。 女人尖声一串长叫之后，又听闻大堆人一齐叫啦， 啊啊，杀啦杀杀杀！ 最后是大喊声齐叫，听声只是全场的人已经用尽食奶的力叫拆喉管的重音啊。马猴爷听下听下忍不住就笑出声啊。 唉，咩杀杀杀啊，在战场到从来都未有咁厉害的喊杀声啊。 跟住又见到奇怪事了啊，大杀声过后突然变成最平静，断咗声气之后呢，跟住有一班耷头耷脑十一个男人另加四个女人一齐行出戒赌门。个个面青口唇白，成堆戒赌之后漫步神情沉重，人人都好似屋企死咗人咁，一味就咬紧牙关，两眼发直，全身上下出冷汗咁行住， 啱好同马侯爷、副官地等人迎面而过。一直充当大路指引嘅青天楼领班呢阵时就照旧对马侯爷笑住问啦： 大爷，入冇入去玩戒赌呢？ 面对赌场，马侯爷拧下头，领班就醒水话啦： 唉，大爷，井官，你讲得对，呢种事只能贪不能奸啊！咁小弟失陪，就此告辞啦。 领班举双手抱拳作礼之后，突然笑意全无，拧转身就走啦。马侯爷喺心里边就闹啦： 啊，你死人头啊！真系二将如推山溪水，而反而覆小人心。翻嚟 啊！什么什么啊？大爷长官还有什么吩咐咁呢？ 马侯爷就笑笑讲啦： 朝廷唔用卧兵，啱先麻烦咗老兄。 佢一边讲，一边就塞咗三块银元喺领班手度。 啊！哎呀，多谢大爷，好心送咁多钱俾我，咁我就要话俾大爷你哋知啦。啱先系小人工作做得冇好，呢度青天楼嘅三界咧，长官大爷你哋净系睇过两界，仲有一界是街嫖。小人我敬禀大爷你哋知，街嫖是人类在这里做秘密之事。这美东西呢，人人都话最丑，但最中意嘅喎。 讲到呢度，领班就用手势做咗个特别动作，继续讲啦。 这种高尚娱乐，从不让人知道是何造作嘅，自有人类至今都算系见不得所有人嘅事，所以这里有行规，嫖呢味嘢，系人都系一个样嘅啫，只能奸不能贪。不过长官大爷你哋送咗咁多银俾我，就冇有同啦。我自有办法带住你哋先去奸奸吓，各个房间都可以清楚咁坑到夠嘅，自神不知鬼不觉，最清楚咁坑佢哋如何做作，有一男一女各尽所能去做，亦都有一男多女，至于佢哋如何尽心尽力做，睇过就自然明白啦。戒嫖就最乐最有瘾最好坑。我保证你哋会坑得一清二楚咯。为咗解开男人女人嘅最深秘密，花点钱是值得嘅，要保证你哋满意啊。 领班霎熟九头咁面对着两手叉腰嘅高贵客人，自己两只耳仔留心听，两眼认真睇清楚马侯爷面上嘅表情，要及时投其所好，要准确回答，唯恐不及。高兴领班而家已经心中有数啦，认定呢位身材特别恩细、出手零舍、大方嘅人，一定系大嫖客无疑啦。今日要带住朋友助手佢哋做群魔乱舞，专门做嗰啲荒唐最特别嘅事。又见开口笑琪琪的马侯爷讲啦： 咁样戒嫖之后唔再嫖，咁我哋而家就去戒咩？ 领班听高兴极啦，更加虔诚，变成咗万二分卖力样，急忙就答啦：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即去即看，先看满意之后再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 讲完拧转身就行。继续要在前边带路啊！嘿，不过今次估错晒啦，马侯爷突然间叫住停低先。 老兄你真系够义气，立即带我哋去饱眼福， 睇人哋享受嘅事，我哋心领系啦。今日唔使劳烦你啦，我哋日后再搵你帮手啊！指点三界嘅机会大把嘅。 领班听咗，知道今日嘅交易到此为止啦，唯有再三客气答谢，送咗三位大富佬客人走。嗱，马侯爷带住两个手下，专门出入呢啲场所，用钱好似大梁斗官咁，洗脚唔抹脚，照馴，咩意思啊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。